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收听，我是王卓。那在每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尤其是夏天，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北京音乐广播经常会为大家转播一些音乐会，比如说像柏林的森林音乐会，比如像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有刘森音乐节，全部都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播出过。那在七八月的时候，世界各地的音乐节如火如荼，而且呢，音乐节的传统其实就是从古典乐节兴起的，最后呢，蔓延到了流行乐当中，成为了时下年轻人非常热衷的音乐娱乐活动。那今天我们要盘点的就是几个世界闻名的夏季的古典音乐节。 他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四乐章呢，一定会想到的就是莫扎特有关的音乐节——萨尔斯堡音乐节，创立在1920年，在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斯堡。萨尔斯堡音乐节是欧洲的三大古典音乐节之一，它的前身呢名字就叫莫扎特音乐节，创立的初衷呢是在莫扎特的故乡演奏他的作品，之后呢也逐渐引入了其他作曲家的曲目，发展成现在规模和质量俱佳的古典音乐节。那萨尔斯堡音乐节的重磅之处呢，就在于驻地的管弦乐队是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那在音乐节里面，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每年都会演奏的都是莫扎特的作品。萨尔斯堡音乐节是由莫扎特而起，在很多年以前呢，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演奏的全部都是莫扎特的作品。莫扎特作品也足够多，而且呢版本也各不相同，所以是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呢，也逐渐的引入了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还有就是明星指挥家卡拉扬，他在1956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艺术总监，连续30年执棒音乐节。此外呢，也是汇聚了很多艺术家，成为了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音乐节之一。这就是萨尔 Jazz 榜音乐节。那现在我们来听这一段，这一段虽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听过维瓦尔第他四季当中的春，但不是这个版本。现在要听的呢是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还有穆特他们来合作的版本。去年呢是萨尔茨堡音乐节成立100周年的纪念，应该是大庆来的，但是呢也是恰逢疫情，演出受到了影响。今年音乐节的宗旨呢是继续庆祝100周年，但是他们选择了和平作为年度的主题，也演奏了本杰明·布里顿的一些经典的作品，要用音乐之力给当下的人们以勇气。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小段，这是在音乐节当中演出的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 as many a priest, and in their faces there is pride that 有那么令你今天盘点的就是夏季著名的音乐节，而且是世界范围之内的。像刚才说到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在1920年的时候成立，现在要说到的这个音乐节可能成立的时间更早了，1876年，它的举办地呢就是在德国拜洛伊特，创办者是瓦格纳，所以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这一定是拜洛伊特音乐节。这个世界著名的拜洛伊特音乐节是由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他本人亲自来创办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演出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呢也被称为理查德瓦格纳音乐节。1876年8月13号首届音乐节开幕，上演的剧目呢就是瓦格纳的代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那此后呢每年都会从漂泊的荷兰人、帕西法尔等等10部歌剧当中选择一些来演出。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来自于瓦格纳他的这些歌剧当中的一些片段。那这段呢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最最熟悉的，来自于他的女武神当中。那一会儿呢还会有和大家来分享像瓦格纳他的罗恩格林当中的前奏曲，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会把他其他作品带出。那对于瓦格纳很多人觉得是神一般的存在吧。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这是来自于罗恩格林第3幕的前奏曲。 拜罗伊特音乐节，虽然他演出的都是瓦格纳的音乐，但是传统上的音乐节会以贝多芬他的第九号合唱交响曲来开幕，因为首届开幕曲正是由瓦格纳本人来亲自指挥这部作品的。那今年的亮点呢，是音乐节将会迎来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指挥家奥考萨纳利尼夫，他来执棒漂泊的荷兰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也是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历史录音，在1961年的时候，尼伯龙根指环的一个片段。夏季音乐节在世界范围之内知名的这些音乐节，那下半时段的时候呢，会继续来和你一起来盘点。那此刻聆听到的就是来自拜罗伊特音乐节在上世纪60年代的历史录音。下半时段继续，我是王卓，马上回来。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各地的夏季音乐节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一起来盘点的。我是王卓。那下面时段我们从哪个音乐节开始呢？其实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曾经为大家转播很多著名的音乐节，包括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有就是现在马上要说到的刘森 音乐节。琉斯音乐节同样都是欧洲主要的这个古典音乐节之一，它的举办地呢就是在瑞士中部的城市琉森。在1938年的时候，当时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他创办了这个音乐节，之后呢也是历经多位著名的指挥家，历经80多年，无数世界顶级的音乐家的加盟，也是让琉斯音乐节在世界范围之内享有盛誉，它也早已经成为了白金级的音乐品质的代名词。那今天说到琉斯音乐节，特别为你带来的就是它的创办人托斯卡尼尼很著名的历史留言。这是由托斯卡尼尼他来指挥的 NPC 交响乐团一起来为霍洛维茨来写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我们在这里呢听到的托斯卡尼尼他的这个历史录音呢，也是和现在介绍的琉森音乐节有关。那今年琉森音乐节主题能想到吗？主题是疯狂。这个德语词呢，还有惯例的转变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常规，颠覆审美。在疫情令世界发生巨变的今天，这个主题让音乐节有了不同寻常的重启的意味。就像音乐节官网他说的，说是什么使得事情变得疯狂，任何超出界限的反常的事情，我们都将会在2021的夏天探索这个问题。那继续来聆听，那下面要为你带来的也是由托斯卡尼尼他来指挥的 NBC 交响乐团 他们来演奏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 Thank you. 刚才说到的这些音乐节，有在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创办的，比如像刚才说到的由瓦格纳创办的拜洛伊特音乐节，另外呢，逍遥音乐节，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曾经为大家转播过的，在1895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它的举办地点呢就是在英国的伦敦，创办者是罗伯特纽曼。逍遥音乐节正式名称呢，其实应该是亨利伍德逍遥音乐会。逍遥的得名呢，在于音乐节是没有座次的，也就是参与的人呢，观看演出的时候都可以随意的走动，就像在逍遥散步一样。1895年的时候，第一届逍遥音乐节是在英国伦敦的女王音乐厅举行。那音乐节呢，也是推出了便宜的站票，并且提供可以吃喝，甚至是可以吸烟的这样的一个轻松的氛围，吸引了很多非古典乐迷。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音乐厅遭到了毁坏，那此后呢，音乐节改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而恰好今年也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建成150周年。那耳边听到的女高音伊丽莎白·罗埃琳，她就在这一次的开幕音乐会当中献唱了。那还有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有一些陌生，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没有转播过这个音乐节，但是它也同样都是很著名的音乐节。耳边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为什么此刻为你带来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呢？这是因为就在这一届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佩特连科他也是新晋的皇家爱乐团的音乐总监，他这一次携乐团登上了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演的就是这一部贝多芬的第7交响曲。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在1947年的时候创办的，而且呢，举办的地点呢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创办者鲁道夫·宾还有亨利·伍德。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最初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鲁道夫·宾，他当时呢也是格林， 格林德伯恩歌剧节的总经理。那另外呢，一位的创办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亨利伍德了，他也曾经是英国的苏格兰文化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他也是爱丁堡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吧。艺术节起初也是以音乐为主，后来呢舞蹈、歌剧、戏剧也都成为了重要的节目的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艺术节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文化活动，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观众还有艺术家。不过去年呢，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艺术节取消了。今年是在8月7号的时候如期回归，并且演出呢都会安排在户外，以应对现在疫情的变化。那贝多芬他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呢，我们也是由于很多的原因，尤其很多人通过电影了解了这个乐章，其实我也特别推荐是他的第四乐章。 Thank you. 可是温的蓝色狂想曲就在耳边呢，也带出了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要盘点的夏季音乐会，柏林森林音乐会。这也是我们朋友可能最最熟悉的，因为北京音乐广播呢持续了很多年，在夏天的时候都会为大家来转播柏林森林音乐会。这是由柏林爱乐团从1989年的时候开始创办，至今呢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期间有许多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都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他的演出场地的全称是瓦尔德尼森林剧场，而这座森林剧场也真的是大自然的造化，所以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天然的这样的露天剧场，可以容纳几万人的大音响。那在今年他们演出的曲目当中就有这首蓝色狂想曲。世界各地的音乐节举办至今呢，从严肃正式的演奏厅、歌剧院，一直到逍遥玩乐的草原、花园、露天剧场，听音乐的方式变了，氛围变了，但是人们依靠音乐载歌载舞、交流心灵的初衷始终如一。跨越时空相隔，加到音乐圣殿当中。那此刻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永恒的魅力，明天我们会在这里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之后是古典与流行，别走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超级品牌日，8月25号至8月27号期间，在北广购物订购海参、红酒、茶叶类商品，购物金额满300元减30元，满500元减60元，满800元减90元，满1000元立减11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 哎， 上次啊，咱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阿尔蒂的下饭带鱼罐头、还真不错。 是 我呀订了2组。 嗯。 我们家小孙子呀真的是口啊特别的刁，而且还特别的挑食，这不吃那不吃、但是这罐头他真爱吃啊， 是吧？ 嗯， 而且您发现没有，吃的还特放心。 没错，完全是骨酥肉烂的， 骨酥肉烂的，是不是？我呀也特爱吃这个，平常呢这个我自己在家里边有时候懒得做饭了， 就是 拿一罐出来以后我就给开开了，开开以后您知道怎么着吗？就这个馒头啊经常是什么呀，停不下来， 嗯 啊，一吃就吃多了。 没错、而且我们家那爱人啊原来就是对这个罐头食品啊总是有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打开以后油油的碎碎的、还真不是， 以前老觉得这个罐头食品啊又添加防腐剂吧，但是您想现在的这个罐头食品好，里边都给您用的是好东西，而且呢没有那么多油，这一点很关键。首先这个阿尔蒂带鱼罐头它选用的这个原料啊是国产的带鱼 哦， 所以呢它不用说再用什么油啊什么的褶这个带鱼味儿，它得这个做的稍微清淡一点，让这个带鱼本身的香味呢露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家做的是真空的这个罐头，所以呢在家里边不光不用防腐剂往里边放，您在家里边都不用放在冰箱里， 我们就放在这个常温下， 是不是？ 除非你已经打开了 啊， 然后没吃了，这时你放在冰箱里就行了。 是，所以说呢这个罐头您想我自己在家里边我也经常备着，先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家送你组合36罐的这么一组合吧， 我觉得还吃不了呢。我说哪儿用得着这么多那什么？ 哪儿啊？我们那个也是36罐，以为挺多的，好像是一大堆啊、嗯。但是没想到，大概可能一个月吧，吃没了。 啊，这哪经常能用得着、啊，经常能用得着。而且呢，我特别喜欢，您看啊，这个36罐里边是30罐的红烧的，我没记错， 是 还有6罐的是 香 辣的，六罐香辣的。 这个香辣我们小孙子都能吃，不是特别辣， 不是特别辣， 微微有一点点，挺好那味儿。 我觉得他应该多弄这香辣的，特下饭。 是， 而且他这罐呢是150克的罐， 那 里边没有那么多汤什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带鱼。 而且呢，这回这价格也合适，好像这个36罐我是花了299。 299。 那天我们算了一下，一罐也就是8块来钱。 8块来钱 啊，真的是合适。现在还这价格吧？ 现在还是这价格，但是您得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货了 啊、哦。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想买的话，其实也不妨问一下哈。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反正我买了以后，我真是觉得合适。 嗯，本身吃这个二滴的带鱼啊。我就特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前些日子我跟您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正在他们那个大连的那个工厂呢。 哦，去他们那厂家了、 啊，去他们那厂家看了一下，我看人家打捞出来的这个带鱼啊，还真是非常非常新鲜。 嗯，没错。 但是在人当地刚捞出来运到工厂的这个带鱼啊，跟镜子面一样， 嘿，新鲜 啊！这个看的跟小刀子一样、 嗯， 特别特别新鲜。而且他给大家做的这个罐头啊，全都是这个带鱼的中段。啊，所以说它用料呢是我亲身验证过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我自己吃的也踏实。 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里边没有防腐剂，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 这 它调这味儿也挺好的，因为我本身就馋啊，就喜欢吃点甜口，它这稍微带一点甜味儿，特下饭。 哎，要这么说的话，我再订它几组，是吧？你看节年假日有的时候呢，这个上班累了，咱不愿意做饭了，打开一两罐儿啊，也是大餐呢，是吧？不管怎么样，带鱼是吧、 哎？ 你说这个老吃素啊，或者怎么样，对身体也不好，咱们适当的老年人、小孩多吃点鱼也好。 对，400-015-5151是吧？ 对，400-015-5151，还是36罐 是 吧？ 36罐， 30罐呢是红烧的，6罐呢是香辣的， 对， 一共36罐。 哎，我还得专门表扬一下咱们的这个送货呢，这个、 哦， 送货的都给送货上门，而且呢那天我还真验了验货，送的还真不错，而且呢这个小伙子还挺客气的，我是验完货之后我再给他的钱。 哎，一共36罐， 是的， 是吧？还是这个30罐是红烧的，6罐是香辣的。行，299， 是吧？ 那我再订几组去、啊。这个电话是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